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九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三重吴彦祖， 我是文山桂纶镁。哇， 你们都改名了，那我是不是要改名一下？万里金城武， 你说哪里？ 万里，万里北海岸。 那重来，重来，再次，再次，再次， 不用啦， 拜托。 哦，没，好，我们直接来分享近况。 好， 上一集第九集啊，我们有聊到很多我们经常提到的伙伴嘛、 yep. 包含心灵导师啊、鱼丸啊等等的。然后我们上次有提到一个 Emma、 yep. Emma Lee， 然后就在我们录完之后过不到一个小时，他不知道我们在录音啊，这完全是巧合，他就来信，他就说他有推荐一些影集，然后像是《超感八人组》，这个我有看前两集，然后它的特色就是每一集的关联性比较薄弱一点，但是呢又有关联性，要认真看这样。还有推荐《星际争霸》《战发现号》纪录片《抽象》，还有一些日剧。他们的百万日元哦，反正总之就是推荐了蛮多片子的。然后我觉得 Emma 讲了一个很关键的，就是看剧啊这种事是很看个人喜好的。哦，就是哈密瓜有一种哈味，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哦，完全是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 Agree，totally agree。 哦，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哦，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我时常都把这个放在心里面，不要做一些事情以为对方会喜欢，可是对方可能不喜欢，那就白做工啊。 你在讲说公司拿我们的钱去买了一大堆洋葱，然后再送给大家的事情吗？ 有的人喜欢那个洋葱的味道， 他送他送一整盒拜托，谁会用那么多 洋 葱、啊？洋 葱是一整袋的吧？ 它是一盒， 我们是一箱一箱的， 然后一箱里头 哦，真假的 六公斤？ 那你为什么没拿给我？ 我不知道，我拿到我就直接放在垃圾桶上面，看谁要我就把它就自己拿走。哦，很生气、哦，我收到那天我真的很生气。 有的人不喜欢 炸洋葱，超好吃。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主观啦、啊、很主观。很多事情就是这么主观。好，我就想要分享一下 Emma 的来的这个讯息。很感谢她给我们加油打气。对，然后我来分享我的近况。我的近况就是呢，我最近在整理我以后要住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初步规划就是刷个油漆嘛，铺个超耐磨地板。然后呢，周末的时候就邀请我家里面的人，还有我阿伯、我姑姑来看一下。然后看完之后呢，大致上就还好，觉得规划的还行。好，然后呢，我妈呢就很礼貌的问了一下我的女朋友 B 三，说：“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想要再加强改进一下的呢？”然后 B 三也很客气的就说：“哦，我是觉得窗户的部分。”还有没有机会再调整一下这样子。我妈看了一下窗户，立刻下了一个结论，这窗户不能用了啦，这窗户不行，太糟了啦，这窗户不行，真的不行，要立刻要我维刚、万里金城武去把它换掉。她说：“维刚，你去把它换掉啦，换成气密窗啦，隔音窗啦，什么窗都好，这个现在这个铝门窗不能用了啦。”哦，又是一笔开销。 好可怕哦，心理负担好大哦。然后今天刚好有一个机会，公出的机会，早上有2个小时的空档，我立刻就约了那个师傅，做铝门窗的师傅来，立刻丈量。我觉得我个人做事情算是蛮有效率的，就是一旦妈妈说了话，叫我赶快去做，我才休息不到一天，我礼拜二，就是今天礼拜二就立刻去做了，这是我的境况。我真的觉得，唉，好可怕，好险，好险，经济上还承受得住啦。这就是我的境况哦。分享完了， 气密窗真的不便宜耶， 真的。 换我，我觉得莫名其妙，我每次跟维刚都会有共通点要分享，我不知道为什么。维刚第一 点 是 Emma， 第二点是效率，完全中， 中， 完全中。对，我要先对，就是在我们那上一集录完之后呢，马上就收到 Emma 就是支持我们的朋友的来信，然后我看完之后虽然很长，但是我真的就把它看完，因为通常我在晚上是不想开灯，不会因为要看手机而开灯，所以我不想看手机。但是我就是认真的在黑暗中把它看完了，然后就睡觉。因为脑子太多东西要转，没有，我睡觉不是说啊不看了睡觉，是我睡觉是要去消化很多事情的睡觉，你懂吗？ 我了解， 反正我非常感动，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有 Emma 这种支持的朋友，然后才会让我们就算下班，然后再怎么累，10点11点都还是会就是把设备安装好，然后开始录音。要不然的话早就撑不下去了，好不好？ 还是自制力很的做下去。 对啊，又没有广告收入，也没有什么做什么业配都没有，但是就是这样嘛，就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喜欢我们的人就希望继续支持我们咯。然后如果你觉得我们真的已经跟你心目中成长的已经差太远了，就是你自己有成长，我们也往别的方向成长，真差太远的话，没关系，就和平分手，是吧？ 就是哈密瓜有一种哈味， 对， 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 对，真的啊，就是都还是可以当朋友嘛，只是我们没有在同一条线上了，对，所以非常感谢我。决定每一集要点名一个，就是支持我们的朋友。今天就是重头戏就是 Emma，然后第二点的效率，我觉得这世界上，好，不要说这世界上，台湾台北市里面唯一可以跟得上我速度的人，只有 PC Home 24小时到货了。 哇哦！ 我没有业配哦，我没有业配，但是我真的每每赞叹他的速度。一次一次又让我惊艳，你知道吗？我只不过晚上10点12点，然后想说，我看了一个很久，我看了一个东西，看了很久，一直没有下手。然后因为我一直在衡量到底需不需要，是必要的还是需要，还是只是想要。所以我那个观察期拖很久，但是我发现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节省我很多的时间。然后再来是，我也想要。 重点还是想要嘛。 对，然后我就11点就下定，就他隔天10点就送我办公室，10点前就送我办公室。我跟你讲，它叫做超音波清洗机，最近正在它大特价，因为可能太多厂牌出了，然后都是小牌子。 水果吗？ 哦，不，因为女生有很多首饰、刷具。 哦，我知道，那我有看过。 对。你知道吗？你的链子，你的手那个戴的链子，你总是会因为流汗或是跟衣服有所摩擦接触，然后就会产生血血，就是或是脏掉。 够。 对，你知道你放进去用清水哦，不用加任何洗洁精，你知道吗？我兰蔻是本人最不想用的就是洗洁精了。 这玩意不贵， 包括洗头还是不贵，真的不贵。然后而且又最近在特价，所以我就马上入手买了。然后 它真的可以洗很多东西。女生的刷具，你知道女生的刷具有多重要？那个是你沾了化妆品刷在你脸上，沾了什么隔离霜刷在你脸上，你每天每天每天这样刷，你难道不用清洗它？就像你画水彩，你也要洗你的画笔吧？ 嗯， 有这个东西，你每一星期甚至每一天，你都可以很疗愈的在那边清洗你的刷具。 哦，这我用想的就觉得那画面一定非常疗愈。 而且你知道以前洗水彩画笔，你知道还要这样压压压，然后里面还会卡一些颜料，你知道吗？嗯、你光想就知道女生那个刷具会卡粉，那粉碰到水，你要怎么清洁，就会更卡在里面了吧？结块了，对不对？你刷具就是那个刷毛的地方，就会日久就会变成很硬， 嗯， 就会硬硬的。那你那个硬硬的，你刷在你的皮肤上，不就会导致你的皮肤就是受损吗？ 毛孔堵塞。 对，然后脏东西又这样弄上去，空气中充满了灰尘。 我最近在刷油漆，那它可以洗油漆刷吗？ 你可能要买大一点的超音波器。 但是理论上是可以 的，我买 的 是非常可以的，因为然后它真的是，哎，我真的是。不知道，我觉得某一家品牌的超音波清洁机，如果你们想要推广你的产品的话，欢迎来找蓝豆丝代言。 真的，你讲得好， 我一定会试用的非常好， 我等下就下单。 我跟你讲，真的很好，而且男生，你说男生有什么东西要放进去的？手表带，它有一个篮子，你可以把你的表面架在上面，然后表带的地方是放在水里面，然后一样可以用超音波清洁，表带的地方亮晶晶。 我定期都会用棉花棒去清理我的金属的那个 表带。你以为棉花棒就够吗？ No, 完全不够，我还沾酒精， 超音波 清洗机，就是有， 而且有些人对酒精过敏 啊，对对对，啊，讲到心坎里，真的 是不是？我跟你讲，那个东西真的是必备必备。 所以他二十四小时内就送来了，隔天下午就送来了。 二十四小时，对啊，不用到二十四小时，隔天早上十点前。有些同事都还没有到办公室，他就来了。 天哪、啊，就比人家多赚了一天的清洗的次数、欸、 对，而且你就觉得说，天哪、啊，我就是需要这种人在我底下做事啊！如果 PC Home 二十四小时，他是一个人的话，一定很多人抢着要用他。 嗯，物流业我是蛮佩服的，我真的觉得他们很辛苦，非常辛苦。 对。而且我很，其实我对他们就是收单，然后分配地址、安排路线，那个我更有兴趣。我觉得安排路线这件事情，应该是人工智慧吧，还是说有一个超强大脑坐在那边，就说你今天 A 车去哪个点，去哪个点，十个点排满了，这样马上就这样、嗯。我觉得我也可以做那种事， 我之前 就是坐在那边，然后安排大家的路线。 嗯，我之前有做一个那个专题报告。在念那个博士班的时候做一个专题报告， 对， 在讲求屏保这件事情，六个 Sigma， 然后我就上台报告那个印度便当小哥、嗯、在印度这个国家要送便当也是要有便当小哥，好，他的任务就是从家里面取货、嗯、比如说老婆十一点的时候做了一个便当要送给老公、嗯、老公在那个公司上班，那便当小哥呢就十点半十一点去收、啊、下午十二点半一点呢便当就会到老公的手上，然后他的失误率啊已经符合六个标准差的那个极限，百万分之一的失误率，非常的有趣。他有特殊的这个做记号的方法，特殊的行走的路线，行走的方法，接单的方式，不是说你去便利商店申请我要便当小哥帮我送便当就可以了，你必须要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来报名哦。好，口耳相传代表什么？代表着你那个客户啊，这个新的客户啊，一定是在旧客户的旁边啊，不然怎么口耳相传？我觉得它里面有非常多的逻辑在里面，相当有趣。如果蓝豆丝想要研究这个物流系统的话，可以 Google 搜寻印度便当小哥。欸，我觉得真的太有趣。我做完那个报告之后，对整个世界的概念都也改观了，哇，太厉害了！ 嗯，好，我今天去查一下这个物流业的发展，然后、嗯、就是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说，哇塞，原来处处没有极限， 处处没有极限， 就是、对，因为 不是人生常常设限，是处处没有极限。 对，处处没有极限。因为 Pizza Home 以前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子的服务，一开始是24，现在已经台北市还有某一些地区已经6小时到货， 好可怕。 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厉害，就是竞争迫使人家成长的意思，你知道吗？ 真的。 然后你又可以从中赚取更多的那个，因为我就现在就超信任这家网站的，其他网站我根本就是连 Google 都 不会 Google 他们了。对，虽然说有人擦皮会很便宜，大家都在那边，或是擦宝很便宜之类的，可是我就是不会去 Google 他们了， 效率也是， 因为我不信任他们的到货速度。对不对？ 对啊。 还有就是他们里面的买家参差不齐，卖家参差不齐，品质啊， 有些人的卖家的品质还是要自己把关。 对， 有时候 真的，对啊，所以。这就是我的近况。最后呢，我想说，因为我们公司就是很 gay bye 的在办一个活动，就是这个礼拜呢，就是谢谢你的同事的活动，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当面当下立马表达你对同事的谢意。虽然说我都觉得他们造成我困扰，但是你还是就算他们顺手帮你拿影印纸，你要说哦，非常感谢你，谢谢你从那边拿，经过的时候顺便拿来，或是只是帮你 hold 着一下门，因为你们要一起过那个感应的门的时候，只是帮你卡一下门，你要非常感谢他，就是特别为了停一秒钟为你做这件事情。这就是非常一个 gay 吧。所以呢，在这边我要感谢我的，对，感谢我的伙伴们。我觉得在听众朋友，你们真的不知道他们 cover 了我多少，他们做足了我没有做的功课。 真心诚意的 是吧？ 感恩， 真的非常感恩。所以我就是一直是搭便车的人，你知道吗？ 那难道是我想好奇问一个问题，很久以前你买的那个按摩脚的机器， 大概一年多前 还有在用吗？ 一两年前当然有啊，它就放在我床边。但是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我最近没有敢把脚放进去。他说有一个妇女，她把脚放进按摩机里面去，然后脚趾被折断了。 Oh my god！ 你们去 Google 一下这个新闻，大概上个月或是这个月新闻，四五月的新闻。所以我看到新闻之后， 那他真的有受脚啊？真的有受脚吗？好奇，用了那么久， 应该是说 他 会放松你脚部的肌肉，但是因为我是容易紧张型，所以我白天脚部的肌肉就那样，然后再来就是脚的形状真的是基因啦。 好，那我看我分享一下，我本来没什么近况好分享，但是因为你们刚刚分享的东西，我真的是有一点想法。你们相信原力吗？ 原力， 我觉得 你说那个 我们同 五月四号吗 ？May Four， 原 星战日， 星战日五月四号， 对，就是。我觉得有原力在我们之间流传， 怎么说？ 所以我们可能思想的一些东西会很接近。那我先讲最不接近的，就是关于刚刚你们说什么啊？谭老师有提到说，如果说不喜欢我们节目，那就不要 聽。我没有这样讲哦，我没有这样讲。 我的解读是这样，我的解读是 这样。我每次都把 一句话有一种哈味，有的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不 解读， 有的人如果不喜欢我们节目，那就不要喜欢。 我是说，你的频率跟我们不一样的话， 对。那我对这件事其实有另外一个看法，因为我看了很多美剧。然后我又有强迫症，我几乎就是不管它中间多变得多难看，我都一定会把那一季看完。那下一季就再说，但是那一季我一定会把它看到完。好几个美剧，我跟你们讲，中间会有非常长，至少六集，连续六集以上，超级难看，就是你就会觉得它就是根本就在混，它就是凑集数、凑时间，然后凑满一个小时，然后这一集结束，你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好几个美剧哦，他到后面快要那一季快要结束的可能后十集啊，突然赶进度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说，还好我忍下去。就是有些 节目的品质，我相信我们节目也是这样子 真的、 啊、有时候可能很难听，但是如果你就这样子不听的，后面有什么东西你可能会听不到、 哦、 这是你自己的那个佛家有说，真的那个缘分，那个叫什么 缘分， 就是造化啦、哦、后面没听到算了啦、哦 嗯、 看个人造化，这是我第一个分享的、 嗯、是的是的、 啊、第二个呢就是喂，刚刚我昨天还在想六个西格玛的事情、欸嗯、 是好， 你刚刚就提到 六个西格玛， 就是因为在之前我先报告一下，对，这一集又过了十天嘛，但是实际上我们录音的时间可能不到十天，但是我那个程式语言的学习进度已经到那个课程里头的 75%，4分之3 了，算是一个里程碑，很大的里程碑对我来说。那我就开始要想说，好，那我之后要写的东西的那个演算法，然后其中有一个就会用到六个 Sigma 的那个原理，但是我有点忘记了， 嗯哼， 我忘记那个标准差的它的算法是什么了，有点忘记了，所以我可能事后再请维刚，跟维刚请教好了、 啊、是是， 我本来想说自己要搜寻， 嗯嗯嗯， 但是就直接跟你请教就好了、 啊哈嗯、我可能也不会记得太多、 就是原理一原理一、 嗯 哦、那第二个这个他说我本来不想讲这件事情的，但是你刚刚提我真的是有被你吓到， 说我吗？ 很多事，对，我刚刚整个 被你吓到了， 发生什么事？ 就是其实啊、欸、我大概是在现在是2018年，我2017年1月可能1月初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我的手机Note 摔到地上，然后它萤幕就坏掉，那我就换了 S7， 嗯， 然后、欸、我觉得它好用，然后就又一直用到了现在，然后呢但是呢前一阵子因为在学那个魏魏老师的 Swift 的程式，我本来是想要写在自己的 Make 上面的、嗯、但是后来发现魏魏老师他教的是写在iOS 手机上面的程式，然后我就有在考虑说嗯，下一支手机要换 iOS 的， 嗯， 好了，然后就稍微 build 了一下他最近的这几款，但我觉得我要换至少也是可能两年，就是一年后了，一年后，因为觉得说，一只手机应该至少要用两年吧。然后呢，就是偶尔会稍微看一下，嗯，就是好像不是很喜欢嘞、欸，好像又要出新机耶，现在换好像很蠢，然后就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嗯、但偶尔就是，魏伟老师今天讲之后，就会想说，好像还是得写在 iOS 手机上面比较好，又会去看，就是跟蓝豆是那种想要、需要、必要之间在那边内心挣扎、嗯。 我没有挣扎，我是观察，观察我自己， 观察。 对， 你观察就我是挣扎我自己。好，但是我的挣扎每次我都胜利了，因为我觉得现在我的 S7 用的好好的，我没有必要换。 嗯， 因为它除了就是那个边缘的那个玻璃有点脱胶以外，其他都一切正常，然后记忆体容量可能也有点小，因为我那时候只买 32G 的，直到礼拜六晚上我洗澡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对，我洗澡前会先上厕所嘛，但我上完厕所没有马上冲水，先说一下 S7 是防水的、哦 嗯、 各位，我已经掉在水里过了，我确定它是防水的好，然后我就去洗澡、啊、然后我手机就放在那个马桶的那个上面放卫生纸的地方，然后我就去洗澡了，那洗完了，好，要擦完身体要出去了，然后就拿手机，这时候手突然滑了，整个 S7 就掉到充满尿的马桶里头， Oh my god， 但这个时候也只能硬着头皮把它捡起来，然后洗一洗然后顺便洗洗手，然后想说，S7 是防水的 ，OK 的 ，OK 的 ，OK 的。OK 的你不说， okay, 我不说， okay. 没有人知道的。哎呀，大家都知道了。 对啊。哦，不好意思，我家的狗刚刚叫了一下。然后好，继续。然后呢，然后想说防水好，没问题，因为之前有掉过，我非常放心。哦，因为我洗完澡，我都是睡前去洗澡，那洗完澡就要准备睡，那稍微擦干手机和自己的穿好衣服要准备睡觉的时候，我稍微滑了一下，好像哪里怪怪的， 铃木好像有点不太听话，但我想说嗯，那可能是现在湿湿的吧，里头还有点湿湿的，这样就睡觉吧，隔天起来再来看吧。啊，隔天哎、欸、哦，那是礼拜五，我刚刚说错时间，是礼拜五晚上。 嗯， 那礼拜六呢，哎、欸、我就继续滑滑，哎、欸、发现一整天就是都怪怪的，就是他会没办法用滑椅，他可以点按，但是他没办法滑椅，然后点按边缘的点按都全部都不行，都失效。所以我因为我有养娃娃嘛，所以那个娃娃的那个它的三叶草还是四叶草边边的我都点不到。 哇、wow. 对，然后但是就这样，不过就是个娃娃而已。但是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嗯，不会吧，不是防水吗？可能是因为边缘的胶有点脱掉，所以水渗进去了嘛。嗯，非常生气。然后诶、欸、最近才缴税，现在不是换手机的好时机吧，又开始挣扎。对，然后想说嗯， 管他的， 就是哎，就是 买了再说。 因为我之前都有 Google， 所以我大概知道哪几家 OK。然后嗯，提息后用刷叉叉信用卡有那个什么回馈金，就是那个叫什么购物金。然后想说 嗯，好像用这个算一算，好像还蛮便宜的哦。所以我也刷了。 哦、iPhone 吗？ 提息后，提息后。iPhone 叉，今天你看到我在那边滑的其实就是 iPhone、啊、它跟 S7 长得其实 难怪、 那个、如果 你用到 了 用到、 哦、我跟你讲 我们之间真的有原力、 嗯、 我们今天真的有原力。我今天看你在那边滑手机 我 就在想说、嗯、天哪，你居然会把你自己的神送手机弄一个刘海在那里。你是多想要呈现 iPhone 的面貌，你不是神送 fans 吗？然后我想说、嗯、或许阿杰只是想要一个刘海。 并不是、哦、还没讲完、啊、还没讲完、啊、他因为 我很喜欢那家壳、欸、我可以业配吗、 嗯、 请 没有钱 业配，没有钱就不是业配、 啊、 没有付钱就不是嫖。 反正就是有一家做手机壳，他壳可能其实没有很好看，但是它的那个保护性能我非常满意。 嗯， 我的 S7 也是买这个壳，这家壳叫做 XXXX21、嗯哦、这家牌子的保护壳 谁知道啊。 然后他们就说这样，你就搜寻21空格保护壳可能就会收到了、 okay. 那我说他们保护壳放上去之后、欸、长得跟 S7 几乎是一模一样，不讲你都不会发现。 难怪难怪。 我刚刚说到哪里，好，反正就跟蓝豆，但是我的结果跟蓝豆是不一样。我家在新天龙国、 哦、 然后我又是礼拜六买的、下午大概上午11点49分，我记得非常清楚，上午11点49分订单成立的。那理论上它24小时后就是应该要礼拜天的11点49分寄来，对不对？ 嗯，理论 上礼拜天睡到快11点，快11点才起来。我想说嗯会不会邮差已经来过，我不知道，然后赶快上去看一下，看一下那个邮局的网络。然后他是用邮局寄，然后就发现说还没寄，怪怪。然后我就接着想说如果迟到有100购物金，突然好想要他迟到。然后我就在点因为他有那个，如果他迟到你可以马上点一个东西，他就会隔天就会给你100购物金。11点49分跳到11点50分那一瞬间，我都还没有任何电话打来，我瞬间马上就点那个迟到叫他给我购物金。隔天我也真的拿到了。但是呢下午2点钟的时候我再去查，发现他寄到了。我想说都没有电话打给我啊，怎么会是寄到了呢？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有时候我们家一楼会帮我们代收嘛， 嗯， 然后而且他系统上面他明明就11点多查的时候都还没有，对不对？但是系统他在2点钟的时候去查的时候，他说他10点就寄到，所以我才会觉得怪怪，因为下去楼下一楼问，然后一楼真的帮我收，但我没有问他说几点帮我收，但是他真的那个邮差都没打电话给我，就直接给别人代收。这点我是非常生气啊，我还是自己查系统才发现的。 嗯，真的。 然后还有更令我生气的事情。 什么？ 就是刚刚是礼拜天收到嘛，那是礼拜六下午，我不是上午11点49分我订的，对不对？但是下午礼拜六的下午4点多的时候，我试图再拿出我的防水的三星 S7 手机出来滑的时候，它一切都恢复正常。 哇， 它有办了，它有办了。 因为我后来想一想，我懂为什么，因为水汽都跑出去了。 嗯，有可能哦， 所以它就恢复正常了。 我本来也是想要这样问一下，就是对啊， 所以它是防水的，它是防水的、哦、位以后买好的手机不要，至少给它48小时。 不是，是你观察自己的时间太短了，你从需要想要那个时间、嗯、你要把它拉长，尤其价值越高的东西，你那个观察期要越长。 是， 你看你现在这样子，哎，多一只 S7 不错， 困扰、欸、 困扰。 其实我刚才听完希姐的那个谈话，我本来是有一个建议的，我是认为你可以去买 iPad， 特别是 iPad 2018年新版 的、嗯、 真的 可以用。 嗯， 可以用 Apple Pencil， 对， 而且价钱非常的低，就是低于20000块，18000块好像就有了，就是128GB 的。对，我个人是会买啦，我要买来送给我妈妈。哦，我本来想， 要是不瞒你们说， 哦、是， 不瞒你们说，拿到手机的那天下午、嗯，我就去光华的中华电信去办5月11号即将要那个上市的 Apple Watch。 你们很过分， Watch， 你们真的很过分、欸、不是要缴税了吗？、欸、各位听众，我要不要就是弄一个虚拟账号大家募款啊？气死了、嗯、 天哪， 没有 Oh my god， 没有，这单纯是因为我其实我平常是不会想要在节目讲我那个平常积累的怨气，因为我觉得那负能量不想跟大家分享，但是我的负能量还是要找到出路啊。那怎么出路？就是拿我谨慎的那一 点 花钱消灾，花钱消灾的意思啊， 稍微就能开心 一点。是没错啦，是没错， 我背后很多痛苦你们都不知道，好像我很开心，其实我都很痛苦， 真的、欸 欸、就算 大家都以为我好像 无 所事事，事实上我很辛苦、欸、 没有人觉得你无所事事啊，谁觉得你无所事事 啊、嗯、啊 真的 没有、哦、 我总觉得大家都觉得我无所事事。 、哦、可能我比较装忙吧、嗯、我想、 嗯欸、我想要讲评论的细节的第二个点，第一个点是我建议可以买 iPad 2018年版的，搭配 Apple Pencil、嗯、第二点呢是你看一样北北东西 PC 用，有的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哦，对，又验证了这个道理。 对对，有的人 你知道 PC Home 商店街、 啊、要下架， PC Home 商店街 他今天下柜了、嗯、 他的下柜是叫做私有化，就是他还是在，只是他没有投，他不准一般老百姓去投资他， 那可能就是默默想要卖给谁吧。 嗯，就是先炒一炒新闻，做一做样子，最后再卖 给某个集团，然后里面那个平台里面那么多个资， 嗯，都很有钱。 那我可以再批评我自己一点。 好哇、啊。 其实那个 Apple Watch， 我跟你讲，我还没买，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后悔。但是我就是忍不住啊，我管不住我自己。 OK 的。你多少钱嘛？ 为什么？因为就是怨气啊，怨气就是要找地方消耗。 是的、 啊， 是的、 啊， 是的、啊，是的、啊，是的、啊，是的、啊啊啊。哦，我建议你。去买超音波清洗机，因为 S7 是防水的，你都让你丢进去，你里面那个尿液的结晶体都会被整，就是清洗掉。因为你就算那个 论点 好像不行， 那个蒸发了之后，不是会有那个老师上课都有说过啊，就有结晶体，你可能不能用， 好像不能用那种高速水流。 哦是哦， 好像不能用高速水什么什么。哎、 欸，还是你 S7 坏掉，你就借我做实验吧。 没有坏啊，他现在回 來。那你要两只手机干嘛呢？ 我反正总有用到的地方 啊。 针、嗯、对那个手机沾到的手机沾到的东西，我再下一个小小结语。 好、啊， 让我想到庄子。庄子有说过一句话。他说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接，就是说 你拿一个很长的尺啊，每天给他取一半啊，哇，取一辈子也取不完，这是数学的概念嘛、哦、 对， 每天取一半，终究都还是会有，就跟你的手机上面沾到的东西是一样的，你再怎么洗啊，是洗不干净的、嗯、但怎么样里面还是有细小的那个分子、哦、嗯，然后我只想要补充这个啦， 那无所谓，那都是我自己的东西啊、 oh, okay, okay. 对不对，它也是从我体内流出来的， 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 OK OK 的好了 okay, okay. 第一段先到这边休息一下哈。 啊哈，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文山桂纶镁， 我是三重吴彦祖， 我是万里金城武， 耶、yeah! 很开心又跟大家见面喽。 嗯 我们今天呢还是不例外的第九季，就是要来分享美影集，希望就是透过我们观看影集的心得、嗯、让您的生活中有一点点那么的 故事 可以借题发挥的 啊，借题发挥啊 对啊、嗯、因为就不管说你喜欢或不喜欢，你总是会有一些情绪，会有一些 不一定是共鸣，但是也或许是情绪，就是你觉得什么啊，你们怎么会看这种剧，怎么样，就是会 那也 OK 啊 之类的，对啊、 嗯、 就是 你今天到底要分享什么？ 我今天要分享就是叫做要命效应， 嗯， 大家有听过吗？ 是我推荐你的。 但是这部片这部影集呢，我觉得跟大部分影集不一样的是它先有电影，电影有点卖座之后呢、 哦、 它把它展故事展开耶，然后就变成一连串的影集，对，就是第一季的影集，然后大概二十几集，然后二十二集啦。为什么我想推荐呢？是因为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所以当这部影集出来的时候我就看了。然后呢， 嗯， 我看到一半的时候好像就没再看了，就是不知道忘了 follow 还是什么，直到我的片单里面又跑出这个来之后，我又发现哎好看欸，然后就继续看，然后发现前面三集看完说欸我好像看过，就是你知道这部影集会让你觉得你自己已经看过，但是其实你没有看过，还是你有看过你想不起来到底有没有看过，那种迷茫的感觉你知道吗？然后、 嗯、 对，然后这部影集呢是在讲说要命效应，就是顾名思义就是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药，然后吃了之后呢会把你的大脑全部开发，你可以控制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你看过的，你所闻过的，你所吃过的，所有的记忆全部回来，因为有时候你会忘掉，你会忘记那样的感受，没有，它全部都储存在你每一个细胞里面，所以你变成学习能力非常强，你可以在一天就学习好什么中东语啊什么之类的，或是一天就学会什么骇客，当骇客骇入什么很厉害的系统之类的。所以我在 看这部影集的时候非常有兴趣，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有那种药就好了，可是我觉得像就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类似的，比如说什么脑力开发研什么课程，有点类似这样的感觉啊，当然他们不会为你吃药，只是就是很多事情都好像是在刺激你脑细胞，让你工作更有效率，或是生活的更快乐。对对对对，类似那种。可是我觉得如果这样一小颗药丸，在没有副作用的情况下，一颗你们会买多少？就是一颗开价多少，你们愿意买？ 你们可以买， 因为我觉得它后续产生的利益效益太大，或许它一颗卖100万我都愿意买。 可是你每一天都要吃，因为它有药效 哦，每天啊，每天都要吃， 每天它药效12个小时而已，12个小时。 我觉得我大概至少要撑3年吧，那我一颗就算了，1000天一颗算1000块好了。 一千，我觉得1000块可以哦、喔。 嗯，就吃我就吃2-3年这样， 因为其实你没有，你在第一个月你一天1000块，对不对？你就吃了30颗、嗯，其实你能做的事情比这个30万还对3万块还多， 我可以想象，嗯，获得的这个成果， 对啊，获得的成就应该是哦，所以你后面你可能愿意用100万去买都有可能哦， 但是一开始没钱嘛， 对，一开始没钱，所以。一开始都是免费的，跟这个剧一样，一开始都是免费的。 哦， 所以这部影集有2件事我想探讨。第一件事就是，如果有这种药的话，你们要怎么运用？就是你可以选择当一个大坏蛋，无恶不作，没有人抓得到你，但你又想尽了所有的资源。还是你要选择一个当做一个很非常正义、有正义感的人，就是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就算你讨厌的政府组织，什么中情局啊，然后什么 FBI 什么之类的，就是都想要玩破解的案子，你就要就去帮他们。为什么你要帮他们？他们公务人员欸，他们查不到案子，为什么你要帮他们？你懂吗？但是主角又有很有自己正义感，或是说他为了一开始犯的错误，然后就帮助了他们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部戏就是让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样做选择。 我是觉得如果是我吃这个药，我的想法可能会把我所有的这个能力专注集中在开发大乐透的那个手机 APP。 嗯哼， 然后就专注做这件事情就好，我也不要成为反派，我也不要成为正义的一方。 我想也是， 我就专注在不一定是大乐透啦，就是专注在某一个可以让我获得资产的一个项目里面。 可是你 然后再用这个资产呢 资产 去做我喜欢做的事， 没错。 比如说要做慈善啊，做帮助小动物啦、啊，或者是做 就是后面、 怎么怎么的。 当你有源源不绝的资源，你知道说你只要努力一点，你就可以获取别人的10倍的财富，或是1000倍的财富的时候，你去帮助别人，好，也有极限呐、啊。这世界上，你有些人你去帮助他，反而不会真的是帮助他，反而会变成反效果，就他就不努力了，他就不努力了。可是你这么努力的让药。把药吃进去，然后那么努力的去学习新东西什么，但是你帮助他变成世界上人不努力了，那你怎么办？是不是、很难？真的很难。 有光就有影， 真的。 有光就有影。 所以这部影集真的太多东西可以讲，只是好，这是一个，我觉得就先停到这边，因为讲下去可能这一集讲不完。然后第二个呢，是他拍摄的手法，因为吃了药下去之后，你大脑的脑细胞都被开发了嘛，所以你就感觉像是见到了光，就是你人生瞬间被点亮了。所以它画面吃了药的画面就是鹅黄色的，就是那种黄色的，让柔柔黄黄的，让你看得很舒服。然后没有吃药的画面就灰灰暗暗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蛮特别的。可是我就想说，这会不会是因为演技不够好，就是必须要用这种光线来区隔、 来加强一下演员的这个调性？ 对对对，因为后来就变成主角的调都越来越像，就你分不出来他是吃药还是没吃药，只能靠光线。然后再来是各个配角都开始活了起来，就配角都有个性了，所以你会发现，主轴到底在哪？可能是那一颗药吧，就是每天 药才是主角， 每天特型那一颗药，这样每天特型那颗药，对。所以我现在是看到中间大概12、13的时候，再看一次，看到12、13，我还没有整个看完，只是我会觉得说，前面5集真的精彩。 那我可以评点一下吗？我可以评点这关于这部剧《要命效应》是不是？ 我有两个评点。第一个呢，这部是2016年上映的，那你为什么会看到一半就没有了？我可以告诉你答案，因为我知道 答案是 什么。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我都会帮你收好好的，我会把我认为好看的剧都放在某种方法让你知道说要如何看到它，然后都帮你弄好。直到有一天呢，反正就有个新闻了，反正就是有一个网络服务的网站就说他不做了，所以我后来都再也没有更新，就变成要靠自己的。所以中间就 怪我会觉得前面我好像看过，后面好像没看过。 那 好奇怪。 对，那第二个第二点关于这部剧啊，它只有一季，第二季就没有人要播它了。这是有原因的，我跟你讲，因为这部它第一季我全部看完，但我真的讲，唉，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啦，就是有些美剧可能开头很好看，后面哦会变得很难看。那有些它通常都会在最后几集又会变好看，对不对？我刚刚是这样讲嘛，但是要命相信它不是这样的，它到后面会突然有一集开始，你看到那集你就知道了，就是。你会觉得，我是不是点错了？ 点错了， 这样好像看的是不一样的剧，你知道吗？你会觉得它是不是脱离主轴了，然后就开始一集比一集难看，一集比一集难看。后来你会觉得它根本就在乱演，就是它到后面真的是根本就是在乱演了，就是你会觉得我刚刚到底花了快一小时了在干嘛？就是你看完之后你会没有记忆哦，你会不知道，真的就好像。吃了他那个毒药一样，你会对自己人生刚刚那一小时左右的时间会完全失忆，因为你根本就没办法理解你刚刚到底那一小时在看什么东西。 我觉得可能真的啦，看到后面会这样。可是我觉得喜欢这种类型、这种风格的影集的朋友，还是可以去试试看。 我跟你讲啊。我可以别的话我可能喜欢的就是喜欢，不喜欢的不喜欢。但我这部片的后面我可以跟你讲啊，地球上没有一个人喜欢的、啊、 等一下我还没看完，我等一下看到后面。好，所以我在下一次录音之前我应该可以看到结束22集大结局， 再帮我们解惑一下到底是不是， 没错，看看我是不是地球上唯一喜欢的。 就整个就崩坏啊。 好了就这样啊、 说到蓝豆，我补充蓝豆汁说的、 是 那个我分享我一个国中时期的小故事，跟这个剧呢稍微有一点点关系。就是有一种食物，它的产品小点心，它的产品是叫做聪明豆，是由雀巢公司所制造出来的一种巧克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它的标题上面就是写聪明豆。然后有一天呢，在这个招会集合的时候，我们学校国中学校里面的不知道是学务组长还是总务组长还是什么的，他就走到台报告，他说：各位同学，我在地上捡到了这个聪明豆的包装袋。然后我心里在想，我们心里面都在想说啊，一定是有人吃了这个零食乱丢垃圾袋，主任呢，组长呢，一定是要来宣导说，大家吃了这东西之后不要乱丢垃圾，制造环境污染。我们心里面都是这样预期的。就主任呢，就语重心长的说：“我真的很感慨，大家不要想说要成绩好，就去买这个聪明豆来吃。吃这个聪明豆呢，不会让你变聪明。啊，我希望呢，同学们能够了解啊，主任的一番苦心。”聪明豆啊，当零食吃 OK， 但它不会让你们变聪明啊，知不知道啦？我心里面就是两个字，傻眼。我认为所有的小朋友都知道吃聪明豆不会变聪明，我觉得是 common sense。我认为它就只是一个巧克力的名称而已。 但是你们主任很担心啊。 他很担心我们不够聪明，认为吃聪明豆才会变聪明，有这样错误的投射。 我傻眼。我觉得不会有任何，就像阿姐讲的，不会有任何人，真的不会有任何人认为吃聪明都会变聪明。 No. 我是没错，我觉得你们主任在那样讲，的确是有点过分。但是你要试想一个状况，就是这个小朋友呢在家自学，然后他在学习的之前，他妈妈都会给他一颗。咬完就说：“哎、欸，这是帮助你学习的哦。你如果吃下去的话，你大脑就会很有效率的补充什么知识哦。”然后在他每做一道试题，就觉得：“哦，你好棒哦，你好厉害哦！”一直鼓励他，他会不会以为这个东西就是让他答题正确的东西？ 有这个机率 是不是？ 他会认为是这样，对 对啊。所以在某一些情况下，对于心理的暗示还是有一些影响。 嗯，但是我心里面的预期是认为他应该是宣导不要乱丢垃圾，而不是宣导吃聪明豆不会变聪明哦，哦要记得哦。 我觉得那个其他的老师也会傻眼啊。 怎么主任讲这个话呢？ 就是在贬低我 带班的能力吗？就是我们班有这么那个吗？ 嗯，好，这我只想要补充来到思所分享的。 哦，的确， 细节呢？细节呢？ 嗯，那我今天稍微分享一个，我最近才发现的日剧，它一集好像只有20分钟左右，那目前出到大概第五集吧，片名叫做《贷款买个男朋友》， 蛮有趣的哦。 哦，就是。它里头的剧情大概就是，反正就是一间公司，他们女主角是公司那个柜台的那个服务员，哦，然后他有两个好朋友，也是就是跟他在一起都在前台做前台的。那他们的梦想呢，就是当家庭主妇，就是他们认为说，他有个中心思想，就是说，这其实是我觉得是有点大男人主义的思想，但是却是在剧情里头，却是有三个女生的中心思想，就是说，他们认为说，男生啊，是天生就是负责打猎，在外面拼斗的，所以工作这种事情应该是交给男人来做，而且还要就是高富帅这样子，优秀的男，然后这种人很少，所以他们就是想要捕获这样子的男性当他们的老公，然后女生，他认为女生从有人类开始，大概就是。应该就是要负责在家里育养小孩的，嗯，这样子。所以他们其实，但是他说，因为现在这样子的什么什么男女平权这样子的概念啊，害得他们女生也要出来工作，他觉得这样很不好，所以他们都很努力的想要去把一个那个工作能力然后很强、赚很多钱、然后长得又帅的男朋友。那女主角呢，反正她男朋友会。劈腿，但是呢，他为了要抓住这个男朋友，就是要完成他当家庭主妇的梦想，所以他都隐忍，一直隐忍，直到有一天他喝酒，然后在他隐忍的状况下，就用贷款的方式买了一个男算男奴隶吧，就是有些欠钱的男性，那女生帮他还钱。那这个男生就要当他的奴隶，也是像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嗯，那我觉得这部片有趣的地方啊，是我在看的时候，那个女主角不知道为什么我会一直想到， 我没有借钱，哦，然后去买男生，这很奇怪。 不，这 我知道你有推荐我看，但我现在想说，当落不下来啊，很烦哎，欸，就是你知道断线，对， 当落不下来， 所以我就还没看。 哦，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最近，这个私下讲，反正就是那个，就是我看会觉得会一直想到你，是因为这个那个女主角，首先她的体型跟你有点像，就是看到这个跟你是在同一个资料夹的，就是要分资料夹的话，蓝豆丝她这个女主角，她的本名叫真野惠里菜，就是都放在同一个资料夹。对，然后这第一点， 真的哎，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他那个里头有一些丰富的表情，哎，都是你做过的表情，哎，你看到 第五集的时候就会知道。 嗯，有这可能哦。 不好意思，他 copy 你，对，还是你 copy 的？就是有一个表情，对，你以前也做过几次，我觉得很好笑。 他叫谁 啊？真野惠理菜，真野惠理菜。 他要演《我们都是超能力者》哎。天 哪， 那他就是在天哪，那个影片真的太可怕了！大家千万不要去 YouTube 搜寻他。然后空白键，我们都是能超能力者哇！你会看到非常养眼的画面。 那部 真的不要去搜寻， 你们 关键字是我们都是超能力者。空白键真野惠理菜，大家千万不要去搜寻 YouTube 哦，千万不要，因为你会看到非常 蛮不推的。 真的，我超不推那个电视剧的，就是我们都是超能力者，强烈不推，大家千万不要去搜寻。好，请继续。 好，我想分享这部片的原因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因为蓝老师一直都很在节目中都一直是蛮隐秘的，但如果你想稍微了解他一个人，你大概只能了解到表皮，但如果你稍微想要了解到蓝老师这个人的话，可以试着看这部剧来稍微对他有好像有一点认识又不太认识，但是蓝老师并不是那种。就是那种会为了想要当家庭主妇，然后 绝对不想当家庭主妇， 高富帅。对，这一点不像，但是里头有些丰富的表情啊，还有一些动作，我觉得是非常像，可以稍微看一下。嗯 嗯，好， 我的分享结束。 太夸张了，我看了这个照片，这我如果他有七八分像的话，我现在就不用再扯了。之类 是表情好吗？是表情。还有那个 eigen value， 就是那个特征值，样子的特征值。OK， 好好的。 天哪，不敢想象，不是啦，不敢想象是同一个主角哦。好，大家千万不要去搜寻。 所以我刚刚也看过《超能力者》， 我看了几集，又看不太下去啊。 你竟然看，竟然会看那种？ 大家千万不要去 Google 那是什么样的片哦。好， 我第一季我也忍着看完，但第二季我就没点。 好，这题外话啊，我们私底下来讨论。 嗯， 那换我来分享了。嗯，我想分享的，我想要用很快速的方法来分享，尽量。好，我想要分享的是《夜魔侠》这部电视剧美剧。然后这部剧的第一季呢，我把它从头到尾看完。主要就是一个瞎眼律师呢，他有一些些微的一些超能力，然后就去维护这个纽约市的地下的安危，就是这个城市里面总有黑暗面嘛，他就在这些黑暗面里面去伸张一些基本的正义。好，这就是夜魔侠基本的背景。好，然后他当然就有一些反派啊什么的。然后后来呢，又变成一个跟另外三个超级英雄呢组了另外一个联盟，叫做捍卫者联盟。那另外三个英雄分别是杰西卡琼斯，然后铁拳侠跟卢克凯奇。那这些人呢各有各的个性，然后也各有各的影集。然后呢这四个超级英雄呢就组了一个捍卫者联盟，就又是一个影集。那我在过年的时候呢，我有陪我哥看了一下捍卫者联盟其中几集的片段，然后我心里面就在想，这就是大概我想要介绍就到这边为止了。好，然后我要借题发挥，我想要分享就是啊，这个捍卫者联盟呢，它是漫威宇宙的一部分。好，所以说在上述四个英雄电影里面的这个影集里面呢，就会提到比如说钢铁人啦，提到美国队长啦，提到这个复仇者联盟2里面的什么纽约大战啊，还有新闻的这个画面啊，都会出现在这些影集里面。然后也有讨论到绿巨人浩克这个，但是他们有时候因为那个电影公司跟电视剧公司彼此不是属于同样一个公司，虽然都是 Marvel 的角色，但是拍摄的公司不同，所以他有时候不能够直呼对方所拥有那个拍摄版权的名字，他不能叫他浩克，他只能叫他绿色大块头。他不能说他叫钢铁人，他只能说他是百万富翁花花公子，或者是说那个穿着盔甲飞来飞去的人，或者是拿着魔法锤子的人，就是雷神说并不是 并不是只是借用哦，是他们就在同一个宇宙里面，所以有些事件会互相影响，会互相影响，不是说因为怕山寨所以随便乱讲，不是为了要山寨而随便乱讲，是他们在同一个宇宙里面。好，我想要借题发挥的是，当你去看复仇者联盟，当你去看这个美国队长，当你去看钢铁人，甚至去看雷神索尔的时候，他们在对付的都是宇宙中的大事，星际异攻队他们在对付的都是宇宙中的大事，随便一个事件都可以让地球，让某个星球，让某个种族毁灭的大事。然后我们再回头看看捍卫者联盟，铁拳侠、卢克凯奇、杰西卡琼斯、夜魔侠，他们都在处理一些社区里的小事，不觉得那等级落差有点大吗？就是 no， 有些人是在研究如何把人送上太空，而有一些人是在研究如何杀猪工，等级太大，但是他们同样被归类成英雄，超级英雄电影，超级英雄的电视剧。我认为啊，我们不应该用那个拿来检视复仇者联盟那个等级宇宙中的大事的那个角度的那把尺去度量捍卫者联盟他们在做的事。如果你拿那把尺去度量他的话，他们在做的事情跟蚂蚁没有什么相关，那个没有什么不同，就是一把很大的尺去量一个很小的东西，没办法这样子量啊。这就是我想要借题发挥的地方，就是我们欣赏一个电视剧，欣赏一部电影，我们是要了解它里面的一些剧情结构有没有张力，人物表现，还有那些他所展现出来的态度。当然剧情事件是一环，但是我们不要拿那个反派的强弱，他所面对的困境的大小来去定掉他，那会非常的不公平。好，这就是我今天想要透过夜魔侠还有捍卫者联盟这两部电视剧呢，所想要借题发挥的地方。 哇塞，好， 怎么了？那是想要补充， 需要沉思一下，然后觉得很有哲理耶。 那我先补充， 好啊。 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所谓的社会分工啦。就是大事由大人去做啦，小事由小人去做。但是啊，复仇者联盟里头有一个角色，我一直觉得他应该是要放到你刚刚讲的另外一个小事的联盟里头去， 捍卫者联盟， 捍卫者联盟，黑寡妇， 喂哦， 对 喂哦， 超能力， 他只是耐打， 他怎么不去维护 社区安， 维护社区啊？ 他有很强的分心能力，他有骇客技术 ，OK。 那这些 你们忘记了吗？ 这四个侠也都有啊。这些社区小侠也都有啊， 说服人心，这些 社区侠里头都会有个人 有一样的功能。No, 你要想看，在这么多大人物中间，他有办法去说服、劝说、游说别人支持他 当润滑剂。 你有办法吗？ 我跟你讲啦，如果不讲，他的功用就是安抚浩克而已啦。如果他不能安抚好，他早就被踢出大联盟。 大联盟 ，Oh my god！ 大联盟总是有一些投手是投给人家打全垒打。 不行，这个你们太过分，怎么可能是黑寡妇？ 我告诉你啦，根据我刚才说 Google， 我刚才做了很多的资料补充资料，根据资料显示啊，绿巨人浩克啊才是捍卫者联盟里面的头牌啊。他早先都是捍卫者联盟里面的维护社区安全的那个角色，是为了拍电影他才去复仇者联盟的。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太分什么大联盟小联盟，只要漫画能卖座，他可以是任何联盟， 是不是？ 只要电影能卖座，他可以是任何联盟，只要这个观众看的人， 听众愿意听， 听众愿意接受他，他就可以是那个联盟。如果大家不愿意接受他，他当然自然而然就会被这个 这个剧就自动就会终结掉了啦。 没错，就像我分享的要命效应一样。 我可以理解了。 你可以理解， 我完全可以理解。我刚刚最后讲的就是我原本可能会觉得说，黑寡妇这么弱，他应该是要在小联盟，但是后来如果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的话，会觉得完全合理啊。他今天如果不是找那个 Scarlett Johansson， 他可以，对，如果他是这样子的话，他可能就不是被放在大联盟，或者是剧情需要，所以他必须放在大联盟，就是他有那个市场需要，我觉得。 好了，我本来还想要分享一下那个我另外一个很喜欢的导演，叫做赵德胤。这个赵德胤导演，他的代表作是《冰毒》《白鸽》他也是一个独立制片的导演，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下次喽， 语带保留，就今天介绍到这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Google 一下，包含刚才 Google，不要 Google 的，千万不要去 Google 那个。 可以 Google 的呢，就尽量 Google。 还有真的，我真的跟他长得不像，就算有什么表情，我觉得没有，完全是三重谁？彭于晏？ 桂纶镁？ 哦，对不起， 吴彦祖， 吴彦祖，他太大误会了。对啊， 文山真野 桂纶镁 什么什么什么 是桂纶镁？ 真野惠理菜？ 没有。 好的，好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啦。好的，那大家拜拜喽， 再会， 拜拜。